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晚上八点半， 新闻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哇，你的皮肤靓咗咁多嘅，啲斑又浅又紧致，整个人啊都后生晒。 啊，你都睇得出咧，我揾咗啱嘅专家。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嘅效果咯！ 介绍俾我识啦！ 你听实逢星期日下昼1点至1点半，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 点解叫本身瓜呢？因为咧要有个经历嘅人先懂得欣赏个甘苦。 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本身瓜。 呢五个嘅韭菜果咧，各自有自己高矮肥瘦嘅形态。 都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 每一个家庭咧，都有佢自己做番茄炒蛋嘅方式。Nora， 你嗰个系点样噶？ 我嗰个咧就系炒咗个蛋先嘅。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星期五早上，原来 cooking 好快乐，菜谱唔使自己度。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封神电爆流行榜， 今个星期亚军作品系用3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10狂爆8级嘅黎英解咒说明书。之前嘅作品《美男子图鉴》追嚟睇靓仔啊，成功打入我哋劲物本地榜嘅季军位置之后咧，呢一首更厉害，可以去到呢个亚军。讲紧就小薯茄嘅呢位朋友丽英，邓丽英啊。希望呢首歌咧就送俾喺爱情里面受过伤害嘅人，希望曾被嫌弃嘅你可以学识更加爱自己。 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深圳劲爆流行榜。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主持苏克， 翻嚟倾心倾城，今晚系我苏克啊。今晚解答一下听众嘅来信。有一位听众咧，佢话佢事业有成，佢系中年女士，想做一啲嘢，只系婚姻唔美满。佢话老公已经有其他女人啦，佢谂过好多次想放弃，但系又唔舍得佢嗰个太太嘅身份。其实你挣扎紧啲乜嘢呢？你有赚钱嘅能力，有咁多女人羡慕嘅条件，好应该可以更加独立、更加自在咁过你想过嘅生活噶，点解仲犹豫不决啦？另一位听众呢，佢就话佢老公会打佢嘅，同埋经常都唔返屋企添。佢为咗逃避呢，就话想搞啲小生意去填补空虚。佢话我系咪适合开返间咖啡店呢？放下鍾意嘅音乐同埋书俾人哋睇，日头呢就喺嗰度过日子，夜晚呢返屋企等老公。咁系咪就唔使改变现状，勉强可以同佢过落去啦？ 日头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夜晚过被老公打的日子，这些是什么的人生规划来的？连细路仔都懂得去问一个最简单和最正常 IQ 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被人打？为什么不将日头的自由自在延长到去夜晚呢？这两个中年女人呢，对自己的下半场人生没有动力了，就是因为想死守一个名分，一个所谓家，最后只会不甘心，带着挣扎地捱埋下半身。这些真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和感受负责任的。同一个已经不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不是自虐就是懦弱。绝对不可以用一场夫妻还有感情想好来好去来做藉口的。你到底是正中年自虐还是未老先衰呢？爱情是婚姻最基本的条件，没了爱只剩下不舍得放低的关系和执着，才是婚姻最大的不幸。你还在这里白白地等什么？你到底想要快乐和自由，还是委屈和难过？执着和不甘心是无法子换到一个亲密和纯粹的拥抱。你的人生下半场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呢？更加重要的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值得过更好的日子。做人其实很苦很闷，假如你容许自己一日照着一日这样过，没有改变，那就会变成死物。而很多人就是这样变了死物。人最可悲的就是一路埋怨，一路肉酸地老去，对不住自己。送给你陈柏宇的《对得起自己》。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场，谁盼又受伤，谁衷心拍掌，仍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这恶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自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自己，如无能为力 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遥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崖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价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亦可喜，我也对得住我活到最后，这是勇气，最渺小的位置但最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我今天做完一个新手 DJ 啦，我觉得好难。 而今天反而是我自己要向观众大家介绍首歌呢，原来是咁难。 我好紧张咯，同埋真係原来一啲都唔容易咯，去踢歌。 成功感可以讲晒又唔会太过食螺丝啦。 哦 ,keep 住讲嘅都几用脑喎，真係。 俾你开发咗，继续睇下有啲咩可以做介绍多啲歌俾大家。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做节目玩 AI 就得。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 LiPay 十班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人生嘅一部分，令到我大个回望嘅时候，我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嘅时候，为咗呢件事奋斗过。我想我嘅人生系精彩啲，我唔想好平凡就咁过咗一世啦。系啦，我想自己去制造啲 memory， 即系自己努力过咯。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 即系好似何诗蕾个访问咁讲，那个结果就其实唔系好紧要，尽力啦，反而系个过程啦。因为我觉得由细我第一个经历就系、是。我可能想做呢样嘢有一个好 fake 嘅 idea 啦，但係呢我其实我去我决定真係做嘅时候，我旁边其实都有好多得着。想得到 见花，我係四拍运动员陈子欣，四拍就係乒乓波、羽毛球、壁球、网球。 生活点样过係咪由自己选择 呢？新城资讯台星期四早上九点钟，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自主人生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星期四晚上十二点，新城财经台精彩节目重温。 I can feel you breathing with your hair on my skin. Candy 相信当每个人都可以各施其职，社会一定会更好。 I'll pull the sheets when it's cold on your feet. 期望可以社会再有更大的回响，同埋会有更多的民间组织，包括是个人身份的义工们啦。义工们亦都不再限制于是一些的特定年龄群啦，因为当有年长的退休人士去做一个领养人的时候呢，在宠物社会里面呢，其实他都担当了一个宠物公民的身份的了。咁只要我哋香港里面嘅宠物社会越嚟越繁盛，每一个角色都各司其职，兽医嘅去照顾医疗嘅层面，政府去照顾立法嘅层面，咁我哋宠物嘅社会就会越嚟越繁盛，同埋会越嚟越文明。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时刻无望，香港仲有香港好能量。 今个星期你惊咗未啊？ 灵异事件，信则有，不信则无。你有咩奇异古怪经历？听过啲匪夷所思嘅个案？记得打嚟1834997，恐怖热线。 逢星期六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有另一个听众留言俾我，问我点解佢总系冇法子放低对佢好差嗰个男人，成日搞到自己好痛苦。搞到自己好痛苦呢一句先至系精髓，到底系边个搞到佢咁痛苦呢？表面上是那个男人，其实个元凶咪是他自己咯，是他自己不舍得放开啲痛苦死执住咋，都是因为他未真正咁痛过，他嘅痛苦只不过是执着住諗出嚟嘅遗憾同埋唔甘心，他嘅痛是被他重复出现嘅负面记忆吞食咗，令到佢除咗諗住自己有几痛之外，仲麻木咗其他嘅感觉同埋情感添。假如佢感受过真正嘅痛呢，佢会知道佢会尽最大嘅努力令到个痛唔再返嚟，因为嗰种痛係身心都承受唔到㗎，绝对唔係因为佢以为嘅爱。俾人伤害过之后呢，人通常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从此就放弃，不再相信爱了，这个是退缩的表现。第二种呢，是会幻想自己好不幸，觉得是自己被上天遗弃了，负心的错的只是对方，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着悲剧主角，活在不幸感之中。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痛苦，只是你选择了自虐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人对一个出家人讲，我放不低一些人和事。出家人说，没什么是放不低的。痛苦的人说，但是我偏偏就是放不低。出家人呢，于是就叫他拎着一个杯，然后在一个杯里倒滚水，直到水倒泻了出来。痛苦的人拉伸手，马上缩开手。出家人就说，看看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低的，你真是痛自然就会放低了。这个故事很真实，准确地提醒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痛。听一首中学时代我好喜欢的旧歌，雷安娜的《心痛的感觉》。 回望每段路何处堪记，昂然踏上路，不看也不听，夜静月冷，岁月哪处留人，留得只有记忆。回望过路人，谁可堪记？无言别过脸，只当眼看不见。长途跋涉，学着细雨未曾寻一处。 冷岁月那串留人，留得只有记忆。回望过路人，谁可堪记？无言别过了，只当眼看不见。长途跋涉，扑着细雨，未曾寻一处。 身体的痛呢是我们无法子忍受的，那这个是本能反应来的嘛，但是心痛是没得靠缩开只手避开和停止的。我想不如换一个角度去看，你同样可以觉得痛苦的感觉是一种情绪能量，只要你想调教它是有方法的，可以是一种选择。你未必在它出现的时候即刻可以停止它，但是可以透过认识它和调教心态去改变痛苦感，令到它变轻甚至消失。你伤心但是你不用方法去停止，就好像流血，你由得它在那里流，不去止血，你最后死了。那个死因是流血不止，定是你自杀了？大部分的痛苦的延续都是纵容的结果，我们只是选择不去转移伤心的能量，由得它甚至纵容它不断地重复和加强。当你执着了痛苦，你就失去了自由。成熟的人呢，是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任。一个词叫做吃苦。当你埋怨你吃太多苦，我只想讲，你还未吃过真正的苦头。你只是一直这样抱着它不放。真正的吃苦是吃完会消化，会转化成为一种力量。可能我们叫做苦的力量。陈奕迅首歌《苦瓜》里面有黄伟文这一段歌词，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看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珍惜淡定的心境，苦过后更加清，万般过去亦无味，但有领会留下，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到大悟大彻，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我真系试过喺人生最痛最痛嗰日，就好似呢一段嘅歌词咁样，坐喺大海嘅前面，睇住落日变成晚霞，嗰种超现实嘅靓，超越咗罪同埋恶。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我和创伤我那个人本能地一起在海前面静静地看着个瞬间即逝的最痛也都最靓的落下。